已消失无影中。 所有的人都沉默，除了你和我。 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为爱搭建宽阔的天空，容许爱 山上风光是多么动人，放逐牛儿快乐万分，小妹妹和小弟弟快快出门，你跟牛儿看谁天真。太阳虽美一转眼就要消沉，快到山上翻翻滚滚，有了这草原上夜景是多么神秘，叫人留恋不忍离去。听牧童的歌声，撒勒勒勒，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。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，草原一边多美丽。有了有了

闲，流连花丛间，你如此锁链，细细不成眠，何时才疲倦，不飞不收敛，我不能了解，总是爱上美，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。